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松开手，任由那个信封重新回落到文件夹里。米给的话语落在我身上，如火一般灼得生疼。此刻米给已经将视线重新看回电脑，示意我应该带上我的秘密从他的办公室退出去了。 好吧，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米给。 我一方面觉得米给是对的，你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另一方面我又因为 Miki 没有直接否定我的想法而感到欣慰。他只是明确地告诉我必须自己承担后果。 Miki， 我会再考虑考虑的。Jen，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做。我见过有人一夜之间就从公司消失了，虽然并不多见，但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 忠诚、诚实、合作，这些全刻在维达出版社的商标上。不过呢，加之维达相当看重自己的直觉，但问题是这件事情上他会归于哪一类呢？我会这么说倒不是因为我很清楚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点也不了解，你明白吗？ 我明白 Jimmy， 我明白。 Jen， 要是你真的打算深究下去，最好趁着守门人不在的时候去找这只味道。 Miki 所说的守门人当然指的是 Hollis。 啊，好，谢谢你 Miki， 用不着谢我。别忘了，这也有可能是害你惹火上身的引子。 米给最后低声说道。 飞机遭遇动荡气流而开始颠簸，我被晃醒了过来，听见机长正在通报剩余的飞行时间。我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睛，确信自己听到了星期五的咆哮声和他用鼻子嗅东西的声音。然而扩音系统里的声音却提醒着我，我此时已经距离纽约的家有千里之遥。我不太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在飞机上，不过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我现在只想能再多睡上一会儿。我闭上眼睛，恍惚间触到了一段朦胧的记忆，大概是因为飞行过程中的响动令我回想起了自己坐在嘎吱作响的雷德弗莱尔拖车上从崎岖山路滑下去的经历。我的意识开始往前推移，回到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过去。我又看到了那辆锈迹斑斑的红色小拖车上我们姐弟四个一起挤在里头，瘦成皮包骨的四肢和光脚丫全伸到了外边。我们笑了一路，叫了一路。马拉德安尖利的嗓音越来越高，棕色的长发不时飞到周易圆圆的小脸蛋上。突然，拖车撞上一块岩石，猛地改变了方向，大家全都摔落下来，滚落在了地上。有人被割伤了，有人擦破了皮，有人流血了，有人还在哭嚎。我们的妈妈从拖车室房子里跑了出来，她把裙摆撩起来打了个结，露出平常从不外现的一双修长而匀称的美腿。平时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此时飞机遇到对流气流再次开始颠簸， 我的脑袋也跟着甩动了起来，瞬间我恢复了清醒。我今天已被做好，再次沉浸到回忆当中。记忆里马拉戴安站了起来，伸出一根手指指过来，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膝盖。 Joey 如同软塌塌的布娃娃躺在水沟里头，他那样子像被烫到了小猫一样嚎啕大哭着。不过 Joey 圆滚滚的身上连一点刮擦也没有。马拉戴恩的声音僵硬而又尖利，他说都是你的错，是你出的主意。事实上他总是这样叫个不停，就像山林里不得清静的噪巢鸟的叫声。我们一般称呼这种噪巢鸟为告密鸟，因为它们总会发出奇怪的叫声。我讨厌这种声音，不论是噪巢鸟的还是马拉戴恩的声音，很少有例外的声音。马拉戴恩和我是死对头，不管干什么都一定会争执不休。我们姐弟四个人年龄上正好是两岁为一格，为了争取个人空间，相互排斥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不过尤以马拉戴恩和我争得最为严重。拖车撞翻之后，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周易，他比较特别，是个男孩子，而且从我记事以来，照顾家里最小的孩子就一直是我的责任。我的母亲也是直到最近才开始重新关注我们。妈妈经过摔伤膝盖的马拉戴恩面前，径直跑到了乔伊身边。克拉尔、瑞贝卡面部朝下倒在地上，只能看见一层浓密的白金色的卷发。他那不寻常的名字便是因此而来的。克拉尔、瑞贝卡连哼都没哼一下，虽然他只有三岁半，却能平静地翻过身坐起来，开始检查身上的伤口。他不喜欢别人将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然而这是个大难题。他那种特殊的发色使得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引起人们的注目。此时马拉丹又喊了一声，这全都怪你，然后急着指出应该为此受到责罚的人选。我的妈妈约瑟夫·约翰，她从水沟里把我们抱起，并且说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然后前前后后地检查我们的伤口，然后转过身来，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面向我们。 Joey 的身上没有什么伤痕，他飞出去撞上地面之前并没有碰到什么障碍物，而且哲伊体重比较轻，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比我们其他人都要更为轻巧一些。空气动力学原理这个词是我上周在图瓦什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刚刚学到的。我们当时正在学习阿波罗登月计划，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竟有人在我出生许多年以前就早已踏上了月球表面。站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高山上，月亮看起来明明很小很小。妈妈把周易抱了起来，伸手去牵马拉戴恩，她说走吧，赶紧回家洗洗干净，大家都平安无事对吗？妈妈的眼神柔和而令人安心。过了这么多年，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妈妈是那么温柔，而她对不好的事情总是只字不提，这样才好让爸爸安心去干草地干活，去山林里狩猎，或者去别的地方打工，或者任何适合男人干的工作。在莱恩山丘圣徒兄弟会里，教堂执事的儿子可不是随便干什么都行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因为祖父拥有这一个特殊的地位而感到莫名的骄傲。同样的，我也会因为母亲的美貌，因为母亲那浓密的黑发和明亮的双眸而感到骄傲。母亲的美貌已经在私下里传开了。尽管这一类对话内容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他们觉得美貌只是女人用来诱使男人走向罪恶的手段。正如我妈妈，她曾经诱惑了我的爸爸，爸爸娶了一个兄弟会成员以外的女人为妻，人们对此都颇有意见。至于执事一职，想必也不会落到爸爸的身上了。直到妈妈后来加入教会，他们的结合才勉强被人们所接纳。但有一件事情一直十分明确，这段婚姻始终都是不结的，正如妈妈本人一样。飞机的起落架撞击地面，把我的记忆撕成了碎片，卷入飞机的尾流当中消失不见了，甚至根本来不及让我略加回味。关于母亲的回忆实在太少，我试图回顾这些年的往事，却像在看着被人胡乱剪破的肖像一般，既感到沮丧又有些心烦。为什么生下六个孩子的母亲会突然间不辞而别，从此再无音信？这问题太难回答，我一直都找不到答案。我在许多年前便已宣布放弃，不再寻找妈妈的踪迹，或者试图理解妈妈这样的决定。我的两眼干涩，慢慢聚焦起来。飞机向着登机口滑行的时候，我又听到了星期五的低吼声。什么东西在我脚边动了动，接着传来一声狗叫，这惊得我立马笔直地坐了起来。我低头一看，竟然真是星期五，它就在座椅底下，挤在一个软面的宠物旅行包里。因为原本安排好的寄养计划突然落空，这个包还是我临出发之前迫不得已向 Jamie 的妈妈借来的。而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我和 George Vida 商谈过后， George Vida 对 Evan Harr 便是书稿作者的说法还有所怀疑，但是George Vida 显然对这个选题很感兴趣。George Vida 从我的手上拿走了书稿，以便回头仔细查看。第二天一早，霍利斯便帮我订了出行的机票。当天傍晚，我就像执行某种时光旅行任务似的，回到我原本不愿再踏足的地方——蓝岭山脉。那个坐拥着壮美连绵的山脉，飘散着熟悉的声音和气味，同时也掩藏着无数的痛楚的地方。过去的24小时里，我学会了两件事情。第一，一旦哲哲维达打定主意，他会不遗余力地努力达成目的。哲哲维达想知道艾文哈尔是否真的是书稿作者。如果是真的，哲哲维达一定要将他收入囊中。第二，小型犬可以装进宠物旅行包提到飞机上，只要可以塞进座椅底下。因为 Jamie 一口跟我咬定说没关系，他妈妈经常这么干。他对我说，你只管把星期五带上，因为他甚至可以帮我把他妈妈的宠物旅行袋拿过来。这是 Jamie 为了减轻罪恶感所做的补偿。而另一方面，我也确实因为同楼层的那个孩子临时有事无法照看星期五，所以 我本想请 Jamie 帮个忙，但是却被 Jamie 拒绝了。因为 Jamie 的姐姐刚刚定下婚期，他们计划要在这个周末选购婚纱。于是乎，不管是好是坏，星期五和我一起踏上了这一趟遥远的旅程，类似于某种不太可靠的伙伴吧。我看星期五的样子，他好像兴奋极了。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可疑的声音，接着我很快发现星期五做了一件相当欠考虑的事情，特别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可以说是不可宽恕的。坐在我前面的小女孩发出了抗议，她说真恶心，同时她又叫她妈妈说那味道又来了。女孩的妈妈透过座椅间的缝隙投来一个厌恶的眼神，然后马上站起来，只等着舱门打开，好以最快的速度奔逃出去。我窘得不行，从脖子到耳朵一路都是通红的。靠在走道座位上的那位30来岁的男士开玩笑地做出痛苦的表情，他问我说我给星期五吃了些什么。我睡着之前曾经和这位男士闲聊过几句，他现在要去往基地霍克，和高中时便认识的女友举办一场海滩婚礼。啊，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我说抱歉，因为我的狗平常很少出远门。男士调侃说他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他帮忙挡住了走道上的人群，好让我把星期五的旅行袋从底下拖出来。星期五低吼着，散发出一股相当难闻的气味。这下连旁边的孩子都有些不满了，他大叫着赶快让我离开这儿。唉，等着吧，我一定要把每件事情都详详细细地告诉 Jamie。他把带小狗一块坐飞机说得那么轻松，仿佛对宠物和它的主人而言就像一次愉快的大冒险。然而只要事关星期五，就没有什么事儿会是轻松的。我邻座的人突然碰了碰我的胳膊，然后善意地提醒说别忘了你的公文包。我看过去吓了一跳，急忙一把抓了起来挎到了肩上。今天到目前为止，我的脑子里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公文包里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守护故事的人的稿件，另一个则是克拉尔·瑞贝卡寄来的第二封信。这里面不会再是开学照片和友好的问候，我仍然没有鼓足勇气把它拆开，只好塞进公文包里一起带路。我匆忙走下飞机，总觉得那封信沉甸甸的。我的妹妹克莱尔·瑞贝卡并不知道，我刚刚踏上距离家乡只有几个小时路程的土地上。我还不太确定是否要告诉她这个消息，闭口不提，来去随意，显然还是要轻松一点的。我仔细思索着这种可能性，把星期五和其他行李拖下了登机桥，来到了机场的通道里。夏洛特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和10年前没什么两样，只是感觉小了一些。当年我从这儿飞到纽约的时候，觉得这地方相当的大。那是我从克莱姆森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进机场。维尔达匆忙嘱咐我许多事情，这才让他的儿子理查德提起我的大旅行袋，那里面装着我的全部家当，递给站在路边的我。我心里怕得要命，表面上却装得好像冬天的清晨一般十分平静。虽然克莱姆森是在外地，可纽约 简直像是宇宙的另一边似的。我很想跑回威尔达家那位于蜂蜜溪旁的大房子里，那里是我的藏身之所，我的栖身之处。可我知道维尔达肯定不会答应。我在克莱姆森上学的三年时间里，维尔达只带我回过一次家里，那个时间刚好足够参加完我弟弟的葬礼。不过那也差不多快到我忍耐的极限了。赵毅才只有13岁，本不应该自己独自驾驶货车，可他那样做了，然后就彻底的离开了。我的祖母硬要说，如果我当时在家里看着弟弟，那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在那之后，维尔大便认定离家在外反而对我更好一些。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嘿嘿嘿，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

你应该也有吧。 你是问红沙掌？ 不，杀人的杀。我问的是这个。 沈其昭点点头，从后面拿出那个铜罐，来人拿着罐子上下左右看了一圈。 不错，清末济南洋货厂出品，我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红沙掌门派的真品了。那么这个人你也一定知道吧。 来人在桌上写下赵替两个字，一边写一边盯着沈其昭。沈其昭一看脸色微变，他想说个谎一下子又编不圆。 赵愁啊，民国时代河南军阀嘛。 他和红沙掌门派的关系你一定也知道吧。 当时好多军阀都与武林有关系，什么张之江啊、李景林之流的，这个赵愁想来也不例外吧。 他们两家可不是一般的关系，那是一万两黄金的关系。 王姓来人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慢慢地转着看着，似乎在寻找什么。沈其昭突然发难，从后面一脚蹬向来人的腰部，这脚如果蹬实，一般人都会跪倒在地，失去反抗的能力。来人似乎后背长了眼，脚步一展就转到了沈其昭的侧面，一手拧臂，一手锁喉，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我这只手能做什么你肯定知道，告诉我那笔黄金在哪里，否则 你不要乱来，香港是法治社会。 来人用手在沈其昭的左胸按了按。 法治社会需要讲证据，所以只要事后法医鉴定你为猝死不就行了。 你到底是谁？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呀？ 不不不，我是说你已经学会了红沙掌，怎么还不知道那笔钱的下落？ 是啊，红沙掌绝技和那笔金子并没有兼得，确实遗憾，我想弥补它。你如果不知道黄金在哪里，那么给你罐子的人肯定知道。 他们肯定早就把黄金卖光了，花完了。那件事情发生都快90年了。 不，你算过那是多少吗？按现在的黄金价位是 1.2 亿，当年也是笔巨款。两个秋八突然有那么多钱，马上就会被江湖各路人等怀疑。他们隐姓埋名很多年，就是怕露白。再后来共产党掌了权，私人金银买卖都要受到控制，他们也没机会出手那么多黄金。 对对对对，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都90岁了，不一定能活到那个年头。那笔钱说不定根本就没人知道下落呢，960万平方公里啊，哪去找啊。 你不要绕弯子，能让你帮他们传这个谎，说什么要用朱砂去练功才行。那个人肯定是红沙掌的正宗传人，以你的年纪认识这个人不会早于70年代，现在他还有可能活着。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这如果说了真话，对方能把我怎么样？会不会灭口？ 来人仿佛看穿了沈其昭的心思，突然在他的左胸和下腹连环的两掌，沈其昭迎面倒在地上，马上爬起来揭开衣服查看被击中的地方，除了一小片正在消退的红印，看不出什么异样。 你给我做了什么？ 告诉我那个人的下落， 等我找到他，你又没报警，我就给你把这穿心掌解开，否则什么下场，你自己知道。 这天李建军刚到办公室，两个来自外地的某个大城市的刑警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其中一个人叫彭良，是他在公安大学进修时的同学，见面就叫他师兄。 师弟，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还真有个奇特的案子。 哦，说来听听。 啊，是这样，我们当地一名富翁跟他的合作伙伴发生经济纠纷，就通过暗线呢去找传说中的暗黑杀手。我们经济侦查大队在他身边布有暗线，所以这次买凶过程已经被侦查到。为吸引杀手上钩，我们与暗杀目标商量，请他呢故意去某个偏僻景区游玩，以便引凶手出来。这个目标人为了能让买凶人暴露自己尽快落网，也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就带着几个精干便衣化妆成景区服务人员，在目标人进入后跟随在他周围。不料一个半大男孩突然冒出来，用弹弓接连打碎目标人和我们的车窗，又打伤了几个景区服务人员。这个男孩穿着当地中学生的校服，我们不便使用武器，只好与景区人员一起围捕。男孩似乎很熟悉里面的道路，最后从一道矮墙上翻出去不见了。等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目标人正躺在车里，心脏病突然发作，奄奄一息。他强撑着告诉我说，有个30多岁的男子来到他身边，推着他进车里，告诉他不要露头，以免受袭。混乱中受害人分辨不清，就听话躺到车子里等待啊。几分钟后，受害人胸部疼痛难忍，等急救车将他送入医院后，人不治而亡。 那师弟找我来具体有什么事？不会是让我给你们的案子做咨询吧？ 我们是想请你认一下这个人。 彭良从文件袋里拿出几张照片，照片上都有一个穿学生装的人，显然这就是受害人死前搅乱现场的那个学生。李建军一看，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失踪很久的儿子。 师兄啊，要不是我以前见过大侄子，我都不敢往这方面想。咱们两个城市隔着上千公里呢。 这怎么会？怎么会？ 纵然李建军经风雨见世面，但他从来不会推想到有这个结果。他又拿来放大镜仔细地辨认照片，然后打电话叫妻子过来一起辨认。毫无疑问，这就是李万超。 怎么会这样？几个月不见，这孩子至少瘦了20斤。 这不奇怪啊，我的身手师兄也是知道的，我手下也不是吃干饭的，但我们几个人都抓不住他。再有，你们看这个。 彭良把那个男孩子的手部图像放大再放大，隐约可见他的手上包裹着一层透明的东西。 我们仔细辨认过，这是高档餐厅给顾客提供的那种一次性塑料手套，很明显戴这个是为了不在现场留下指纹，只有反侦查能力很强的作案老手才会这么做。 彭警官，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工作里出了重大差错，要怪到一个16岁的孩子身上？ 哎呦，陈大姐，这个孩子对景区里面游客不去走的小路非常熟悉，显然事先踩过点儿，所以我们不能不怀疑呀。本来呢，如果您两位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按规矩要回避的，但本案很特殊，我们研究后认为还是请你们，至少是你们中的一位，来我们这里协助调查为好。 李建军夫妇很熟悉办案程序，既然李万超被怀疑参与凶案，自然要从他身边的社会关系查起。公安局网络技术科的警察再一次检查李万超用的电脑，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他在打游戏时的聊天记录。 发现李万超确实有些不知名的成年网友。警方通过 IP 地址找到他们，结果不是宅男就是宅女。既然被害人声称死前几分钟遇到过一个30多岁的人，还与他有身体接触，彭良就带着专案组调阅现场所有的影像资料，结果都没拍下这个神秘陌生人的踪影。陈敏跟着彭良来到南京，在案发现场又搜索了一遍，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陈敏失望地返回，刚到家就看见李建军忧郁地坐在那里。 又出了什么事啊？ 哎，周吉去世了，才50出头。 啊，什么病啊？ 去部里开会时心脏病突发，就死在了宾馆。秘书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救了。 你记得吗？当年去天荒坪围捕，周局负责带第一梯队。 确实是。你的意思是 陆政委、周局都指挥过天荒坪围捕，现在都莫名其妙发病了。 小敏，你这想法完全没有逻辑。当年那么大的行动，从拍板的首长到一线指挥，上上下下几十个人，又过了20年，他们差不多都50-60岁了，有的还退了休。到这个年纪身体变差发个病有什么奇怪的？何况只有两个人。 你怎么知道只有两个人？那次行动为了保密，从周围几个省调集武警，行动结束后各回各单位，指挥人员也都在不同岗位上。陆政委和周局只是还与我们有联系的两个人，我看你有必要查查看其他人的情况。 陈敏觉得当年那场围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毫无问题，但是许多家庭就此瓦解，产生了一大批的孤儿寡母。陈敏总是不由主的想，那些女人怎么办呢？那些孩子现在会怎么样呢？20年里他再也没回过天荒坪，但在潜意识中他似乎能感觉到弥漫在那片山坳中的仇恨。李建军虽然无法接受妻子的想法，但查查当年那些同事的下落并不困难。他随便查了其中10个人，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啊。这些人里有2人猝死，因病长期住院3人。李建军又往下查，一直查到具体的指挥人员，结果共有5人猝死，而且都被认定是过劳死，按因公牺牲处理。李建军又翻阅暗黑杀手专案的法医报告，死者体内全部都没有检查出过这些心血管药物的踪影。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案件才被判断为自然死亡。但是这真的是巧合吗？回到学校，王鹏翔将铜罐里的粉末作为样品，在实验室用光谱仪做了个分析，那些粉末确实是朱砂，学名硫化汞。两个年轻人大喜，似乎找到了红砂掌存在的一个实物证据。但是王鹏翔去请教生化专业老师，答案却不怎么理想。硫化汞有毒，但并不强烈，它在中国古代被用作颜料，大人直接把它点在孩子脸上。皇帝批阅文件时也用朱砂颜料做墨水，显然它的毒性距离毒药差得很远，只有食用到一定量后朱砂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至于人体皮肤，它既不会吸收朱砂有毒成分，更不能释放它。如果一个人反复将手掌插入朱砂，唯一的后果是他自己容易感染和误食朱砂。对于沈其昭提到的经络一事，王鹏翔又告诉卞宗旭，这些年有不少医学家想用科学手段检验经络是否存在， 他们分别使用过同位素检验、自由基测试等各种手段，都没得到明确结果。所以如果红沙掌真像沈其昭说的那样，要根据经络运行原理去使用，那也根本没有实际效果。 所谓经络现象根本没有经过检验，它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对啊，听沈馆长的介绍，红沙掌的治伤原理和历史上传出的点穴差不多，也许都是靠心理暗示起作用。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告诉对方，我已经震断了你的叉叉脉，三日后你必经穴倒转而亡，今天咱们会当笑话听，可古人真信这个，也许身体就会有所反应。 对呀，这倒有可能是个解释。父亲和肖阿姨调查五把钱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心理暗示在起作用，但是似乎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如果要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必须用语言当面告诉对方，神不知鬼不觉地碰别人一下，人家根本不知道，就没有什么暗示效果了。总不会一边打架一边聊天吧？ 也许经络这东西真的存在，只是你们搞自然科学的还检验不出来。 老兄，假设经络真的存在，那么不管利用它治病还是利用它害人，都必须引发显著的生理变化才行。如果这种变化精细到任何仪器都检测不出来，那说明这个实际影响也非常有限。 两人又讨论了一会儿，最后得出推论，红沙掌这个武功门派可能确实存在过，但由于它基于错误的生物化学知识，所以根本没有实用价值，或者也可能就是一些杀手抬高自己的身价编的谎言，结果他在江湖上留下恶名，武林人士信以为真，反而导致一场浩劫。感觉心里的疑问有了答案，卞宗旭便打道回府了，继续他的古籍整理工作。正好阿吉丽娜请了假来香港与王鹏翔约会，在宿舍里两个小别的年轻人亲热着，王鹏翔搂着阿吉丽娜轻抚着她的腰部，这不是阿吉丽娜第一次接受他的爱抚，所以能察觉出他心不在焉。 想，你在想什么？ 咦，这是你的肝脏？ 有可能吧，怎么了？ 这应该是脾脏。 我哪知道是不是，不要弄了，很不舒服的。 这是肾。阿吉丽娜，帮我个忙，我有个想法要证实。 王鹏翔把阿吉丽娜按在床上，仔细用她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腹部，半闭着眼睛，体验着指掌间传来的感觉。 你要找什么呢？让你同学看到，一定认为你变态。 我能感觉到你的各种内脏，很清晰，还有他们的蠕动。 你好恶心啊，这只能说明我体型保持得好，等你感觉不到的时候，我的腰肯定有水桶那么粗了。喂，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个样子我可害怕啊。 我只是很奇怪这种感觉，真的，长这么大我头一次能清楚地摸出别人的内脏。 看你这表情，好像你代表人类第一次登月。你说的这些随便哪个医生都会啊。 对对对，这事儿我应该去问医生。 是的，这并不是什么奇迹，只是普通医生的基本功而已，但如果不做医生，一般人也没有机会在许多人身上摸来摸去，只是为了感觉对方的内脏，体验他们的形状和律动。王鹏翔去找的人不是医生，而是一位年轻的医学院教授，因为王鹏翔勤学好问，这个老师很喜欢他。王鹏翔躺在教学实验室的床上，教授一边示范一边给他讲出诊的要领。

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回到天空。如果天堂也是那么悲伤，和世界一样。